全国各道对抗群众运动会2017拉开了帷幕。开幕式17号在平壤体育馆举行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辉同志、有关部门工作人员、各道直辖市选手、啦啦队员和平壤市劳动者参加。为运动会开幕致辞后，在祖国赞歌奏乐声中升挂了运动会会旗。各参赛团体列队行进后，有平安南道和南浦市女排比赛进行。